的时间视频直播。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。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@rbc.cn。 关注广播，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，6566-1566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乔杉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68-5858。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暖气团的控制，今天本市气温很高，高温蓝色预警当中。中午前后请您尽量减少户外活动，并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3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西部南部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明太祖朱元璋应蒙古大王胡尔卡金的约请，到双龙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。由于各持己见，这个谈判没有成功。按理说呢，谈判决裂，各奔西东就算了呗。但是蒙古大王胡尔卡金安心不良，故意拖延时间，把朱元璋他们困到山里，让前不正印副先行虎印在酒席宴前又练武又摔跤。这一点朱元璋看得很清楚，他心急如火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出险地。长茂一看野人兄胡强不行，把小撮子虚方给打发出去了。因为虚方一个是年纪比他们大，二一个经验丰富，武艺高强。这徐芳啊，久经大敌，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嬉皮笑脸。他把衣服收拾收拾，从桌子后面来到虎印的前边，嘻嘻哈哈的，站！我大个子，你叫什么名？虎印还没注意，扎着背膀往对面观瞧。哎，我这人在哪儿呢？嘿，我你眼睛往下看看，在你眼前呢。虎爷一低头仔细看看徐芳，当时就乐了。一看这天底下的人还有这么难看的， 长得是身矬矮小，瘦小枯干，看见脑袋跟那嘎差不多，两头尖，当尖粗，奔了头，窝口眼儿，鹰鼻子，带个尖儿，芝麻粒的牙，薄嘴片，罗圈腿儿，还得烂眼圈，一对小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，那狗油壶也就十七八根在那扎着了。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地，眼睛是倍儿亮，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在身后背着一对冰铁棒槌。虎应看罢多时不认识，我你谁你是？报出名来吓你一个跟头，在下非是旁人，大将徐芳是也。啊，无名的小辈，这么说你想跟本先锋比一次较量？ 当然了， 要不想比划来这干什么呢？ 来来来来， 你伸伸手，毛家奉陪。虎鹰一看他像小孩似的，心说话，你要叫我抓住，我这一使劲儿，能把你扔到黄河里去。所以心里都轻敌了，往前打垫步，抡拳便打。但是他可想错了，要在马上，也许徐芳不是他的对手，唯独在这步下，他身体非常灵便，自幼就学的这种基本功。再看徐芳颠溜身形乱转，围着虎印，行前就后，行左就右，蹿蹦跳跃，左右躲闪，快如疾风，胜过猿猴。时间不大，把虎印忙活的是通身是汗，像扑虎帖一样，怎么也扑不着他。哎哎哎，咕嘟咕嘟咕嘟。徐芳这个乐呀，一看也差不多少了，使了个绝招叫黑狗钻裆。本来他个小，正钻到虎印卡布裆里，用这尖脑瓜一顶的屁股， 躺下吧小子。 你别看他个小没劲儿，他是救敌人的劲儿使劲儿，这一招可厉害，把虎印摔的这个狠，噗噗摔出能有一丈多远去，连猿人在朱元璋的人都乐了。这虎印可挂不住了，这家伙又打地下起来，脸红脖子粗，好小子，你使的是什么招？ 打人的招。 好吧，这虎印就不讲理，噔噔噔迈大步到了台口，在兵刃架子上一伸手，拽出一口扑刀来，回过身来奔徐芳就是一刀。 徐芳一看，怎么了？急眼了。 你不是说住酒姓吗？住酒姓怎么还玩命？许你不仁，就许可我不义。小子，你这叫祸由自取。徐芳往外撤身形，探背膀，套完手，亮出冰铁双棒，两个人接驾相还，就站在一处。敢一伸手，虎印才发现这小个子不好惹。哎呦，把他气的，恨不能一刀把徐芳劈为两段。但是想不行啊， 秦王围着他直转悠，一边打着一边心里暗想，刚才长茂告诉我力在速战，不能拖延时间呢，干脆我早点把他打回来就得了。想的是他虚晃了一棒，噌，飞身已经跳出圈外，嘴里还说呢，得得得得，不是你的对手，咱再换个人得了。说着把双棒交于单手，在鹿皮囊就拽住暗器枣胡镖。虎印不知道挺扑刀在后面就追，小个子站住，他刚把扑刀举起来，没想到徐芳一回身对着他面门一张手，招吧你给，一道闪光枣胡镖就到了。虎印脚就不好，再躲来不及了，这一镖正盯到右眼上头。您说这小个子有多狠，专打眼睛啊。耳轮中就听见噗，这一下把虎印疼得蹦起来多高，刀也扔了。哎呀，他心里那意思把这镖拽出来，这玩意怪疼的，但是疼糊涂了，抡拳就打，嘣嘣嘣，把外边那半截镖又给钉进去了，当时是昏倒在地。徐芳一转身回来，嬉皮笑脸，哎呦哎呦，你看这事弄的，怎么打到这儿了？哎呀，怪难受的，救人救个活，杀人杀个死，别受零罪了。说着把冰铁棒举起来，对准虎印的脑袋，啪！这一下揍了个脑浆崩裂，虎印当场丧命。这些事情，两方的战将看得非常真切。当时就捅了马蜂窝了，援兵一阵大乱，了不得了，先锋官死了，大王胡尔卡金，二王胡尔卡银，都督平壤马上退席，纷纷下了台，调兵遣将就围攻这谈判台。人家说的明白，要给虎印报仇雪恨，把朱元璋以及他带领这些人是一个不剩。朱元璋一看不打也不行了，吩咐一声带马，手下500军兵把战马带货，每人跳下将台，飞身上马，各抄兵刃，与援兵就展开混战。这场仗打得空前惨烈，仗着朱元璋事先有准备，来的这些人都是以一丁十，哪一个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，把朱元璋紧紧给保护住，边战边往兴隆山外边退。可有一样，你再能打，人数太少了，前后左右都是援兵援将，被人家紧紧包围，是插翅难飞呀。长茂一边打着一面吩咐，往我听啊，咱们正东金锤殿下朱穆英，正西坏小子丁世英，正南反哪吒胡德济，正北野人熊胡祥，东北吴进忠，西北吴进孝，我守西南，小矬子徐芳守西北，主攻在正中，咱们摆个圈阵，一边打 咱们一边往山口靠近。 听见没听见？ 少爷，你别说，长帽还真有两下子，摆了个圆圈，把朱元璋保护在正中。你说这皇上成了累赘了。众人是边战边退，血溅征袍啊，遍地都是死尸了。他这500人也损伤有一半。正在这时候，大王忽尔卡金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夜已上马提槊来到两军阵。虎燕是他亲兄弟，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，眼见兄弟死得那么惨，当哥哥的能不难过吗？说虎牙干什么去了？回到自己的大帐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弃甲蓝裙，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带着亲兵提禹王金槊飞身上了宝马，来找徐芳。等他到了前敌，吩咐一声裂开旗门，叨唠唠三声炮响，军队是雁翅拍开。他一晃金槊，哇哇暴叫，方才那小矬子徐芳，你还不来送死。徐芳吓得一缩脖子，我骂了，这是你叫我捅的娄子，这小这么大个，我能是他的对手吗？有事你得给我担着，你拉倒吧，你在后面保护主公，把他交给我。要在这种场合，那长帽正合适。再看雌雄眼儿，把禹王神槊一晃，提马来见虎牙。这两个人这兵刃呢，都一个模样，都是禹王神槊，所不同惹。这两个人不一样，虎牙平顶身高1丈1尺挂零，长帽身不足5尺，这个比人家差一半。比如说虎牙是个口袋，里头能装6个长帽，真是相差悬殊。人家好像个金甲天臣，长帽好像个猴灯差不多。朱元璋手下的战将都这么惨。等两个人马打了对头，虎牙用禹王神槊一指，长帽你闪退一旁，你叫那小矬子徐芳过来，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。 哎，我大个的小小伙干什么那么着急呀？ 你想想，打仗没好手，骂人没好口，言在哪咸，醋在哪酸，别看人家不对，看不着自己不对，往你那兄弟就对啊。明明说的是酒席宴前以助酒兴，练两趟让大家高过兴，是那么回事吗？没安好心眼子，让人家摔了个跟头，回去求家伙，要把人家置于死地，这才把我们小矬子逼急了，给他来了一枣胡镖，这叫祸由自取。我你明白人应当讲公理，现在你是满嘴胡说八道。你要想要那小矬子的命不难，那是我手下的战将，你先把我的元帅给赢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来来来，咱俩比划比划，把虎牙气的点点头，好吧，今天我先打发你， 我再给我兄弟报仇，抡家伙就打。他们两个人都有点轻敌了。当然了，虎牙为了给兄弟报仇心切，这一下能不使劲儿？长帽一贯是笑在脸上，暗中攒劲，所以这两条禹王神柱螳螂一声碰在一起，可出了笑话了，两条大槊都飞出去了。长帽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去，虎牙也从马脖子上轱辘下去了。当时两个人全都震昏过去了，猿人那边也乱了，明营这边也乱了，朱穆英众人赶紧把长帽抢救回来，胡强过去把禹王槊捡回来，再看长帽是人事不省。哎呀，这可完了，这长帽归位了，让野人熊胡翔背着他，这真找了个累赘啊。长帽那是一员虎将啊，顶着半拉天，他这一昏迷不醒，别人这心都没底儿了。朱元璋传旨，不要耽误时间，快点往山口杀。众人仍然摆了个圈阵，是边战边退。援兵二次冲上来，把朱元璋众人困在垓心，仍然是一场混战。咱们安下他们暂且不说，话分两头，表山外。上段书咱们讲了，元帅徐达就估计到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。朱元璋他们走了之后，徐达三路分兵，就在这兴隆山外边准备上了。一旦里边打起来，马上进去解重围，救主公，乘势兵占兴隆山。第一路就是胡大海和郭英，第二路康茂才、傅有德，第三路元帅资统精兵。咱们单说胡大海和郭英领着3000飞虎兵在兴隆山山口外埋伏，后来听见里边喊杀连天，就知道伸了手了。胡大海跟郭英就说，老七，你说老四这个人怎么办？老了老了竟钻死牛犄角，看这样非谈事不可了，你我弟兄赶紧领兵闯进兴隆山，把老四给救出来。郭七爷点了点头，二哥说的不假呀，现在不能再耽误了，马上咱们就引兵亮队，对对对，点炮进攻。三声炮响，胡大海手下的飞虎军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就扑奔兴隆山的山口。哪知道人家也有准备，正在这时候就听见一声信炮响，伏兵四起，援兵把道路拦路，正中央一杆大旗顺风飘摆，旗角之下闪出一员女将军。胡大海和郭英一看，是个年轻的女人，穿衣打扮完全是猿人的打扮，头上戴七星花的战冠，身披百花袍，内衬金锁连环甲，下边是香牛皮的战靴。这员女将肩头横担花虎尾，脑后斜插雉鸡翎，胯下桃红马，掌中一口金背七星刀。